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玩乐高地，哇！今日就请到阿 Sam 同埋阿 Van 啦。咁呢两位嘉宾咧就之前都上过嚟噶啦。咁啊喺左手边嘅阿 Sam， 之前啲人话你戴住眼镜好凶喎，杀手咁， 好似杀手咁， 即刻除个幻镜先 啊。 系啦，咁啊右手边阿 Van 啦，咁之前就都有上过嚟做过两集节目，系咪？ 一集 讲个火车咁咯， 讲火车系啊，咁。即係因為即係同阿 Sam 啊同阿 Van 做咗一集之後，我就已經又入翻呢個火車坑啦。嗱，咁其實呢集就兩個主題嘅，一個就係繼續阿 Sam 同阿 Van 你兩個名字太似啊。阿 Sam 嘅 Grimlock 啦，變形金剛同埋眼前呢個火車嘅，咁火車我哋留翻第二節先講啦。咁就承接翻上嗰集繼續講嘅變形金剛啦，之前嗰集變形金剛啦，咁就。眼前呢、這個，可唔可以去翻呢個鏡先啊？就話要等阿 Sam 介紹一下啦，點解會有咁嘅 idea 繼續整呢個咁靚嘅？ 嗯，係咯 ，OK， 呢個 MOC 啊 ，OK， 咁大家好啦，Grimlock 係我本身最中意嘅變形金剛之一啦，咁好似上一集有提到話。點樣即係點樣將自己嘅愛好同 hobby 結合喺一齊咁樣咯？係啦，咁今年嘅時候就有咗個靈感去砌咗呢隻。 哦，呢個今年先砌完啊？ 係啊，今年砌㗎。 哦， 係啊，一兩個月到咯，係咯。 OK， 一兩個月添啊，仲係哇，所以都好新喎呢個。 好新㗎，好新㗎，即係高達之前嗰一隻就呢隻咯。 嗯， 係啦，係啦，係啦。 咁等陣先，呢、這個你係砌咗幾耐啊？同埋幾多粒咧？ 差唔多兩個星期到啦。咁幾多粒我一般唔會去計嘅，但係斷估有600粒到啦， 600零粒 到啊，應該有。 嗯， 係啦，係啦，500零600粒。 嗱，咁眼其實可以調一調轉嘅。 係啦， 佢其實後面係攞住隻雞髀嘅，見唔見到呢度？嗱，呢個其實雞髀嚟嘅，咁其實呢個鏡頭出佢係橙色啦，但係其實佢係啡色嘅， 係 啡色嘅。咁就其實我每見到一個新嘅變形金剛咧，我又好似覺得呢個又仲靚啲喎。 哦 ，thank you。 係啊，係啊， 每樣嘢都有不停地改進啊嘛，進步係咯。 係啊，呢個即係我冇諗過個頭啊。那個恐龍頭原來是放在後面的， 是啦是啦，即是跟翻佢嗰套卡通同埋佢玩具本身的嗰個變形咯，係啦，因為本身呢個算是比較容易的變形，係啦，主要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你怎樣去支撐一個咁重的頭在後面咯，而成個機械人可以企得穩咯。 系咯，系咯，即系吉苏你可唔可以打質身，即系类似俾大家睇下佢究竟后面系有几大个重量喺度？ 系啦，其实个重心咧系向后嘅，所以嗰时候设计嘅时候咧就设计咗只脚咧就个脚踭咧系长翻少少，同埋平少少啦，咁样就企得稳啲啦。系啦， 哦， 這個所以都是 on purpose， 不是 on purpose， 是你是不是一路砌就一路想要怎樣支撐它那個重量，即是 everything comes simultaneously， 是 沒錯沒錯沒錯沒錯、嗯譬如說Grimlock 的話呢本身最花時間的話呢除了個心口之外呢就是個腳那裡咯，是啦、嗯、就是個腳本身的變形，是啦，因為原著的 Grimlock 玩具呢它是整個180度這樣接下來的，是啦，但是 LEGO 的話你這樣做的話你即係除了個件的問題啦，還有就是你本身一個美感的一個問題， 啊這個你很強調， 是的，還有個 size 的問題、嗯、所以就需要再想一個新的方法去做它，做那個腳的變形咯。 OK， 我其實就很 impress 你有一句，你就是說即是你砌 MOC 你不想即是、嗯所謂怎麼說人雲亦雲，喂人砌我砌、嗯、你想有自己的風格的， 是 的，我看完這個呢再看埋你之前嗰個阿柯柏文，同埋阿高達咧，仲有阿嗰個黃蜂啊， 大黃蜂， 啊大黃蜂，我就真係睇到，咦係，即係的確係睇到你嗰個風格，那個風格係咩咧？就係、是、你嗰個變身 smooth 得嚟，而唔會覺得佢哋好散收收。 哦、oh, ，thank you。 係係，咁因為細佬頭先都細佬即係小弟，我就頭先上網睇過一啲其他嘅LEGO MOC 啦，咁我希望佢哋應該唔識聽廣東話，就真係講真 的， 騎呢嘅老老實實好多都，唔係咁你喺度又叫你讚自己，好似好尷尬，咁我真係， 但係咁我都睇緊係真係， 係啊，真係業餘啊。啊、你睇啊，有一個邊個咧？睇下先啊。喂，呢、這個啊，係咯。喂，你唔講我真係唔知 LEGO 嚟喎。同埋呢度即係散曬，咁即係又無謂俾大家睇嗰啲相啦。咁自己上網揾啦。咁想問你眼前即係呢個Grimlock 先啦。 係。 有冇話邊個 pass 係最貴 嘅 ？pass 最貴㗎。 係。 Lord of the Rings 的戒指啦， 金色戒指， 金色戒指啦，七啊， 可唔可以俾觀眾睇下？ 呢度係啦，金色呢、這個 係 係啦，同埋啲 你都用咗好似有六粒定八粒喎，係咪啊？嗰隻戒指， 仲有心口十零粒， 又加埋支槍嘅話有十零粒，好似 呢支槍喺邊度？ 收起咗， 收起咗， 收起咗， 得得得， 唔緊要。咁同埋呢啲silver ingots 啦，即係。之前 的 Rangers 嗰度出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呢個原裝嘅 LEGO 嘅導引件咯， 原裝啊， 原裝嘅，即系佢而家唔出噶啦。 哦，呢個我唔知喺邊度， 好似以前有啲大街出過係嘛？ 呢盒呢個嘅話，我冇記錯係喺十幾年前嗰啲 Creator Set 嗰度爆出嚟嘅。 哦， 系啦，系啦， 哇，所以呢个分分钟系即系最贵嘅一个件，因为你嗰啲 rings 其实我据我所知唔平嘅，咁同埋最夸张就系你话前面嗰啲long rangers 嗰个系出嘅嗰个 ingots 一个 pass 几钱？ 嗰时候我买嘅时候五六蚊到啦，而家好似多少少噶啦。 哦， 系啦， 反而隻戒指應該會比較易揾啲，因為通常可能每一盒會有一粒 spare。 哦，係啦，咁又係，係啦， 咁但係你頭先所講嘅嗰兩粒十幾啊，頭先所講嗰兩粒銀咧，同埋前面嗰個真係難揾。 哦，同埋你呢個嘴啊， 係 啊，鏡頭未必 show 到啦。佢我都唔係好成日見到有呢個件嘅喎，係咪？ 哦，呢個咁好彩都係嗰盒。Creator Set 嗰度有，即系我攞嚟爆嘅嗰盒 Creator Set 嗰度有，系、啦，即系有時候有啲嘢我覺得好似整定咁樣，因為其實嗰時候我買嗰盒 Creator Set 咧，我純粹係想幫我自己嗰只 Opperman 咧爆一啲導引件出嚟嘅啫，系、啦，咁之後，有靈感做個 Grimlock 咯喎，咁啊睇下個 Creator， 我嗰盒 Creator Set 有。乜嘢件適合攞嚟做嗰個頭咯？就咁好彩咧，個mouthpiece 咧，同埋個 forehead 呢度咧，咁巧咧就係我用得著嘅，就咁巧係嗰盒 creator set 有嘅。 所以即係你爆盒即係。 買佢翻嚟就攞到面啲 pass 啦。你會唔會有時真係根本就係為咗一兩粒 pass 而成盒 creator 買翻嚟？ 試過啦，試過啦，試過啦。 所以你應該有好多件嘅，我哋借啲俾阿 Van 用。 我見到嗰個斜嘅瓦銀嗰個都係特別嘅件嚟 嘅， 好似係。 斜嘅 入邊咧，喺只轉ring 上面嗰粒啊。 呢個 係啊係啊， 哦係喎係喎， 呢個哦係喎， 呢個可唔可以俾觀眾？ 好啊好啊。 好啊，呢、這個排氣位 嚇， 係啦，攞隻手掌嚟先，係啦，呢、這個排氣位，係啦、 哦， 呢、這個就係、是、我諗下先，係啦，得Ghostbusters 嘅嗰輛架車有出過， 哦 ，OK， 係 啦係啦係啦， 咁、哦、你就、這個、你又真係佢應該唔會有 spare parts 啊呢、這個， 應該冇啦呢個， 係呢、這個應該冇， 冇。 哇！咁所以呢個就我咁睇咧 ，per pax 佢應該最貴嘅。 OK 啊 ，OK 啊。 咁樣講呢啲好似好市侩啊，喂！但係真係都係講事實。 即係為咗即係想追求翻自己想要嘅嗰個 look 咯。 嗯， 係啦，係啦，係啦。 呢個就係你講嘅即係個個人風格啦，係嘛？ 嗯。 嗱咁上嗰集節目。前嗰集咧應該咁講啦，我哋就其實 show 咗佢恐龍嗰個模樣嘅，係啦。咁而家眼前呢個就係機械人，咁即係顧名思義，其實佢可以變翻做隻恐龍嘅喎，應該係喎。 係冇錯。係 咯，咁啊點啊？係時候將佢還原咯。 好啊，好啊。 係咯。 睇下 可以順便睇下有啲咩特別嘅件料。 係啊，特別嘅件。哇！你唔講我都唔知，原來斜嗰個位都係特別。 嗰個夾都係啊嘛，係咪啊？喺個腰嗰個位咧，嗰度又係瓦銀夾嚟嘅喎。 哦，係啊，係啊，這個就之前嗰啲 Star Wars 嗰啲 droid 嘅嗰啲connection 咯，係咯。 嗯。 咁首先變形之前同大家鋪解一下隻 Grimlock 啦，即係咧今日就特別少少啦。平時我就唔會拆隻 MOC 嘅，咁今日就為咗大家觀眾都可以學到少少嘢，咁樣就破例拆一次。 呢啲係咪英文又叫 break your virginity？OK 嗱，如一開頭我哋講啦，即係因為咧個重心咧會係。一個很大問題嚟嘅，係啦，咁嗰時候就諗到隻腳咧，個腳踭啊 ，sorry， 個 喺度褪，係 啦，個腳踭咧就要長少少嘅，咁你先可以支撐到，但係咧你支撐得到之餘咧，你點樣將佢變成一條恐龍尾咧，又要靚咧，係啦，所以咧就諗到一個方法咯。 哦，即係條尾都收埋咗喺度， 係啦，即係 Grimlock 條尾好粗喎，條尾好粗， 係啦，即係 Grimlock 嘅腳咧，其實就係恐龍嘅尾巴嚟嘅，係啦，咁而家拆一拆個腳俾大家睇下啦，係咯，等等先，拆唔拆到？瞓低先啦，瞓覺啊喂，係啦。 這個轉上來 是啦，其實呢大家可以見不見到呢，是啦，大家可以見到呢，其實整隻腳呢是分了一半的，兩部分的，是啦，這樣呢就前面呢是那個腳趾啦，那個腳踭呢就是後面的，那到時候呢個恐龍條尾尖咧就係呢個腳踭嚟噶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記得， 係啦，咁其實係分兩段變咯，係啦，即腳係consist of two parts 咁樣嘅， 嗯， 係啦，咁而家可以開始變啦， 我又剛剛見到一粒黑色嘅磚 喺邊度， 又係好特別喎呢粒。喺只腳嘅大腿前面咧，黑色個一乘二咧，嗰粒 呢個 係啊係啊， 哦呢個都 係喎， 呢個都係今年先出嘅。 哦 ，OK， 呢個即係同嗰個呢個 silver ingot 係一樣嘅 shape 嚟嘅，只不過唔同顏色咁解嘅啫。 其實頭先做節目之前又話，喂，其實你呢個位咧根本唔需要用到真係咁貴咁 unique 嘅件啊，你其實好多一乘二嗰啲 Plane 嘅 嗰啲叫抄， 係嗰啲抄，但係你就串嚇。一定要 串， 一定要用啲靚嘢。 唔係因為咧， 等車呢個係， 因為佢我點解我咁中意呢個件呢，因為佢本身佢嘅邊咧係有少少 斜落去， 斜落去㗎，所以佢收位係收得靚， 同埋睇到一個流線型嗰個角度， 係啦， 咁流線型嘅角度咩？其實好簡單，即係唔會起曬角咁樣。 係， 好咯。 咁變身， 係咯，變身 嗱，咁一般咧，我就中意，因為我一般我就中意將個頭掹走嘅，因為類似呢個 size 咧，如果你話淨係簡簡單單一好細粒一個頭咧，我覺得唔夠靚啊，出唔到個 character。誒係喎， 你嗰個 係喎，即係出唔到個 character 啦，係啦。咁有時候咧，我都會即係採用翻啲簡單少少嘅方法去處理個變形啦。係咯，咁手嘅話咧，我就唔會夾硬去要求隻手都可以個手掌咧都可以變到嘅，因為個本身 LEGO 件佢嗰個 size 嘅限制，係啦，所以呢度咧我都係採用咗一個將個手掹走嘅一個方法， 係，亦都係同你之前Opperman 嗰個一樣嘅。 是 我的手都是掹走 的，的有些就不需要，有些就需要咯。 嗯，哇，你說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即是你有很多，是吧？ 還 OK， 埋夠關子先啦， 還 OK 啦，係啦，OK。咁其實而家大家見到啦，即係呢度就是Grimlock 恐龍形態的腳啦，係啦。咁個頭咧其實很簡單，咁樣咧接上嚟就是噶啦。 嗯， 係啦，咁樣。要走翻觀眾的聲音，係啦，嗱， 呢個就係攞雞俾 嘅恐龍啦，係啦，咁樣咯，係啦，咁個頭咧咁樣轉翻上， 轉翻過嚟，同埋又係嗰句啦，裡面其實好多 mixos 經常用嘅件啦，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嗱，咁樣啦，其實就大家就見到個。恐龍頭就個上半身大致上完成啦，係啦，咁咧俾大家睇個腳係點樣變啦，係啦， 我突然間幻想到第三形態， 嚇 就係淨係得個頭上面 ，OK 嗱， 你有冇睇過變形？應該未睇，未親眼睇過。 套電影有望過， 套電影，但係呢個你未望過， 冇呢個冇， 呢個我都未望過啫。 有冇拍過片啊？之前阿 Sam 冇啊冇 ，OK。而家係第一次， 第一次落埋， 係啦 ，OK。咁咧，腳踭咧就咁樣接落嚟先啦。 即係呢個腳踭本來就係承托住嗰個恐龍頭嘅重量嘅，係 啦。 而家就將佢變為個尾啊，係咪？ 個尾尖， 哦鼻尖， 尾尖， 哦尾尖，尾尖， 尾尖，係啦。嗱，而家就咁樣向入邊接接咗先啦。咁咧，佢。腳嘅出面咧就咁樣可以咁樣轉出嚟嘅，係啦， 搞到好似解剖動物嗰啲咯， 係咪？嗱嗱咁樣轉啦，係啦，即係我就採用咗一個rotation 啦嘅一個方法去做個去 handle 嗰個變形咯。 rotation 即係將佢轉啊，係180度轉係咯。 180度咁樣轉咯，係啦。咁咧個腳踭咧，而家咧就可以啱啱好咁樣咧，鎖住隻腳出邊嘅， 就成為嗰個尾嘅 尾尖， 尾尖係 啦，尾尖。嗱，大家可以見到， 哇！真係虧你諗到呢啲喎，真 係啦，即係而家。大家可以見到個 difference 啦，係啦，咁同樣地呢度都將個腳踭接入去啦，係咯，嗱 ，OK， 咁之後咧，呢度咧你見到係有一個 start 嘅，咁呢度咧係有一個 粒位， 粒位啦。 Start 即係嗰個成日 LEGO 講突出嚟嗰、那個嗰粒嘢，係啦。 嗱 ，OK， 咁樣咧，你咁樣拍埋一齊咧，係啦。咁 呢個好嘢，呢個 真係犀利。 咁你成個尾巴咪緊咯， 喂喂唔係啊！喂，我諗下呢一集咧，打格仔陣間，哇！大佬俾人喺度偷你啲啲idea啊！ 好，唔緊要，唔緊要。嗱 ，OK。 喂，但係呢，我想問問先， 係 呢只嗰個獨特嘅變形方法就，就我諗你呢個真係獨家啦喎。 唔知啊，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係， 因為我真係就咁上網睇下，其實老老實實好多款嗱，其實都靚嘅。你話人哋嗰啲係咪靚係靚嘅，但係就即係 佢係做到個機械人嘅效果，但係就做唔到個 Q 版嘅效果咯。你見 係啊，你見到係好好好好猙獰啊個樣，呢個係咪？系啦， 呢个 系算啦，唔 好讲。继续啦，继续啦。OK， 嗱咁咧之后咧，呢两个位咧，头先机械人形态嘅时候冇讲到嘅。 嗯， 系啦，因为咧本身啊 ，Mixel Joint 嚟讲咧，佢承受到嘅嗰个重量咧系有限嘅。系啦，所以咧，如果系头先系机械人形态嘅时候咧，如果我冇呢两嚿嘢咧。佢就咁企咧，佢系会向后面瞓低嘅。 所以嗰两个就系支撑住佢嗰个腰上， 即系个支撑住个膝头哥， 膝头哥系 膝头哥后面咯，做一个 support 咁样咯。 嗯， 同一时间又可以做到好似少少 piston 嘅嗰个样咯，即系好似上一集讲嘅嗰个 form and function 咁样，点样结合埋一齐咁样去运用啲键咯。 所以你嘅 MOC 系咪尽量都系用啲比较细粒嘅键，因为佢嗰个 flexibility 会高啲。 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嘅，即系尽量。即係我份人比較簡單咯，所以啲 好簡單，覺得 咯。即係啲點講咧？啲方法我都盡量用翻簡單少少嘅， 係 簡單少少嘅方法咯。即係好簡單，即係呢度每隻腳加多一個，即係呢啲手指鍵咧，就其實就可以做到嗰、那個 哇，那個、真係好嘢喎！真係 咁樣咯， 哇！ 係啦， 喂，咁你。譬如話砌到好似呢啲步驟要用個 support， 有冇曾經即係去到一個位諗唔到啦 ，stuck 咗喺度？ 一般如果 stuck 咗嘅話，我就擺低唔理佢住先噶，瞓個覺啊，去做下其他嘢啊，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啊，咁咧咁好奇怪嘅，有時候咧翻到嚟繼續。繼續做建模嘅時候，建作品嘅時候咧，啲 idea 就會嚟噶啦，係啦，係啦，咁樣啦，不如接埋個 繼續 上去先，好嘛？係啦，咁咧，其實你大家而家見到咧，呢個係機械人形態嗰個腳嘅關節嚟嘅，呢度都係，呢度都係，係啦，咁其實咧，將即係。將恐龍形態同機械人形態嘅嗰個關節同一時間用咧，其實都即係可以簡化咗嗰、那個嗰啲嗰個變形嘅複雜性咯，係啦。OK， 咁而家大家都可以見到個恐龍形態差唔多出曬嚟㗎啦，仲爭邊一步咧？就係、是、呢一步啦，即係、那個、 可以可唔可以盡量俾係咯 ？show 嗰邊係啦。 OK， 咁即系头先个脚趾咧，而家就可以接翻上嚟咧，做个恐龙嘅嗰个排气位啦，系啦，咁样咯。咁其实大致上只 Grimlock 咁样就其实已经完成噶啦。相比上一集嘅嗰、那个Z 高达咧，系简单好多嘅。 个 Z 高达咧，我哋咪之前影咗段片嘅，知唔知影咗几耐？原来七分钟。 系啊， 系啊，七分钟。咁但系Opperman 就三分钟左右嘅。 系咯，系咯， 系啊。 大致上就咁样啦，就完成噶啦。系啦，咁样啦。 哇！呢、這个真系好嘢。 同啲观众 say hello 先啦。系啦。hello， 你好像可以做到噴火添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个火有冇攞嚟噶嘛？ 个火冇攞嚟，但系 不过如果大家想睇火个，可以去翻我哋上嗰集仔。 系啦、 啊，前 嗰集，前嗰集 即系好似入边咧，系好似上一集有 show 过啊，俾个 teaser 大家，即系 系啊系啊， 佢入边有个 light break 噶嘛。 系啊，哇！呢、這个真系夸张嚟。 系啦、啊，噴火啦！ 同埋你，同埋你特登摆只鸡髀喺度，真系 系啦，烧鸡髀啦，系咯。 哇！呢呢、這個 咁、個頭即係個機械人個頭有冇得著燈啊？我見你Optimus 嗰度有得著燈咁樣喂。 係啦，呢、這個頭咧就唔得嘅，呢、這個頭就唔得，因為 俾觀眾 好啊。呢、這個嗱見唔見到？係啦，因為本身 LEGO 佢冇出嗰個二乘一嘅 transparent jumper， 係啦，如果有出嘅話就可以著燈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啦。 嗱，咁眼前這個呢個咧，呢、這個 Grimlock 你都有即係擺喺 Inspon 一間鋪頭俾大家欣賞啦，係嘛？ 係係。 咁你聽日會唔會擺翻過去咧？ 會啊， 會啊， 會啊。 呢只係1001嚟嘅， 應該唯一一隻， 唯一一隻， 唯一一隻，係啊。 但係即係你都有提過，其實有人都想問你，即係攞個嗰個叫咩啊 instruction 啊， 嗯，好 啊。咁你會唔會好慷慨咁樣？即係唔好話抗拒啦，你會唔會話即係都整翻，譬如話啲限量版俾大家咁樣？ 即係要睇自己得唔得閒喎，好老實講嘅，因為你即係好似柯柏文，我之前試過做 instruction 啦，即係都即係一隻柯柏文咁樣都差唔多成200多頁嘅 instruction，即係其實好係好花時間嘅。好花時間嘅， 又要整個 PDF， 係啦係啦係啦。 喂，最主要係 MOC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隨心砌啊嘛，你唔會話跟住。 係啦係。 咁你砌完之後先至翻轉頭做咧，係比較困難。 係啦，即係都係嗰句啊，即係我玩 MOC 係為咗自己興趣。 課分 係啦，就唔係因為話想即係做咗之後希望有人買咁樣、就如果咁樣嘅話，我覺得就。有少少違背咗自己中意玩 MOC 嘅嗰個原則咁樣咯。 嗱，講到呢度咧，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啊。你講到即係砌 MOC， 其實為咗即係自己個人興趣啊、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應該幾個月之前啊，台灣有個人其實就砌咗一架 Batman 嗰架戰車嘅。咁但係就啊，即係後屘佢就類似真係 sell。咁、就香港有啲愛好者都有買啦，咁但係買返嚟之後發覺其實好鬆嗰啲件，就俾人孖叉到即係買返嚟原來好睇唔好食嘅咁樣，咁嗰、那個其實睇係靚嘅，但係就冇你講嗰個叫做 structural integrity， 係啦，咁就所以我覺得你係犀利嘅，你砌出嚟就係即係擺明吓淨係自己嘅興趣咁樣囉，咁嗱，再想問你啦，嚟緊仲有啲咩大計啊？係咯，因為雖然之前問過你啦，但係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可能有啲新嘢咁樣嗰啲。 哈哈哈。其實有幾隻我係好想砌嘅，但係個靈感就未到啦。譬如話復音戰士啦，Megatron 啦，我有咗只 Optimus Prime Megatron， 我係一定要砌嘅。係啦，係啦。事關 Megatron， 佢我之前砌過一隻，但係去唔到我要嘅嗰個要求，所以我拆散咗嘅。 哦， 係啊，係啊，拆散咗嘅。咁仲有元祖高達啦，係啦，同埋呢個 Unicorn Gundam 咯。 O.K. 系啦，獨角獸高達。 其實貨我咧，我中意變形金剛嘅 M.O.C 多啲。我覺得即係感覺係好好有 power， 好好啊，好好嗰種點講咧，好 muscular 啦，咁感覺。 哦， 但係就高達，我始終有時覺得日本嗰邊啲卡通就比較帶有少少嗰種陰氣啊。我唔知咁樣講啱唔啱，因為其實睇西方電影，其實你見到都啖啖肉啊，大大隻隻咁。東方嘅東方嘅嗰個卡通唔係話唔好睇，但係你睇到就算你講福音戰士，都好似帶有少少陰柔咁感覺。所以我覺得即係 for display purposes， 我就始終覺得哇，變形金剛會正好多。 係咯 ，thank you。 係咯，咁希望你又嚇唔好。不要咁快拆散，因為你有靈感啊，係第一節就到呢度先，第二節咧就係講眼前呢架1023，係啦，好，咁我哋第二節再翻嚟。